to organize FIFA's World Cup 2014 to the country Brazil. 今届世界杯除了是体坛盛事，仲是一场媒体争夺。 我哋 TVB 在2014系终于攞到世界杯的独家转播 权。廿二场在免费电视，42场就可以就喺呢个收费。 真正的球迷，你仲可以包容。 我哋嚟紧要介绍个游戏俾大家认识咧，就是公益金慈善古魔胆嘅。 球判点睇啊？ 球判梗系要巴西啦，唔使讲。 梗系要巴西啦，系嘛？ 啲专家专门嘅人士话俾大家听嘅，我哋交俾阿叻哥同埋阿赵 咧，有好多个识波嘅，好多系领队，好多系班主，好多系教 练。我估咧，一系一零，一系就二一，一系就三二，一系四三，多谢。 够啦 ，Rega 2014世界杯6月2日，一连4集分析八组形势。6月13日开始，晚上9点半至10点半，紧贴48场分组赛。6月27日，哭波桑足球频道同你有16强杀到决赛。 我系师兄，哭波桑嘅师兄。 我系 Chip Lab， 我系点子冰冰嘅华人。 我系 Steven， 阿森道 Steven。 我系子文。 我系点子冰冰嘅上位。 我系反曼大联盟 Kenny。 我系点子冰冰嘅阿俊。 我系谭妹。 我系夏沙达。 我系点子冰冰嘅 Peter。 我系反曼嘅狮子。 我系点子嘅范哥。 我系曼联新闻嘅 David。 我系点子冰冰嘅 EV。 我系足球频道嘅杰斯。 Rega 2014世界杯，识电视，听网台。 你既然知道自己在英政府保護之下的一個殖民地和中國隔開，只是除了被動支援或者是黃雀行動救援，那你 OK， 但你實際上你不可以經常說、我要救國，我要民主中國，你只能夠採取一個被動支援的角色。那你被動支援的角色是不需要搞到那麼鋪張那麼勁或結束一黨專政，你說得出結束一黨專政就盡一切的所能，不是一定要做武力，但起碼你去國際法庭去海牙控告李鵬，說他是屠殺人民，犯了這個反人類罪行，這個是可以做的，亦都安全的，特別在英政府 保護之下，但他沒有做到。我說的比你支聯會比你民主派更加激，我是要主張審判六四 的罪犯，還有是結束，不單止結束黨專政，要滅共的，天滅中共、 第二次回來送走了牛，我才夠膽播這條聲，因為牛經常都說唔好益阿陳雲啦，講咁多講咁多陳雲做乜嘢啊？咁啊，所以等阿牛走咗咧，我哋先播下呢條聲啦。咁我繼續益下陳雲，我覺得都如果益得到佢可以益嘅。咁啊呢個靠自己每個人嘅判斷啦。天滅中共咁啊，嗱呢個就係佢嘅對六四嘅主張嚟嘅。咁就 大家練下法術啦， 一邊係啦，一邊佢就指責支聯會，即係咁多年都做唔到嘢，咁就睇下佢又可以做到啲乜嘢，可以天滅中共啦。即係我啊真係覺得好好難解釋咧，一個學者，一個教授 ，OK， 咁咧就，但係咧咁多年咧，即係呢幾年啦，呢幾年先突然間突咗呢個咁嘅物體出嚟啦，呢件好奇特嘅物體，每一次都係用一啲鬼鬼神神咧去咒人死啊，譬如今年啊咒人哋去六四就會俾雷劈啊，咁啊跟住就亦都要用個天去原來佢可以同個天去溝通，然之後就可以去滅中共嘅，咁啊睇下佢點咯。其實他很適合就轉行咧，走去鵝頸橋嗰度打小人嗰啲咧，真係好啱去做 嘅。打小人咩？ 唔係，我覺得佢就、我其實好強烈懷疑呢、這個係咪風老總賣包裝佢㗎，即係推嗰呢個火鳳燎原咧。 係。 即係呢個講呢個太即係太你唔覺得好似嗰啲咩太平道啲黃天將死啊係咪啲咩 兩個 咩蒼天已死黃天當啦係啦， 我就 太平道嗰啲咧 認真少少啦，我真係我又唔想成日講呢個呢一班人 OK， 即係譬如有陣時候譬如話播呢條聲好多人以為我淨係針對陳雲，但係嗱係出自 My Radio 一個節目嘅 OK， 同阿台長做嘅。咁、那個節目咧，其實其他嘅內容，因為我唔節錄得太多啦。咁其實其他嘅內容咧，其實咧，佢都係一路咧都係 本土主義， 佢都係 本土主義， 有計劃地咧係宣示當剛才我哋第一節講阿鬱敏嗰篇文宣入邊有好多內容咧， 其實咧都出自呢個陳雲嗰把口，就講翻出嚟嘅，即係文字版咧就鬱敏寫嘅。咁然之後咧就仲有一個電台嘅節目咧，嗰、那個聲音版咧就由陳雲去講，譬如話包括即係指控呢、這個民主黨入中聯辦啊，又或者仲有蔡耀昌幫一啲新移民領取綜援啊，申領綜援啊嗰啲嘢咧。全部咧，陳雲都有講嘅。我想指出嘅一樣嘢就係話咩咧？唔係一個人黐線咁簡單啊！佢哋呢個係一個有計劃嘅一件事情，一個 project 嚟嘅。OK， 我想講嘅就係我冇辦法苟同呢一班呢一種咁嘅理念。OK， 所以我只係想講就係話當然啦，因為譬如話我同台長 OK 已經都識咗好多年。OK， 鬱敏我亦都相識。咁我諗到今時今日，我要同佢哋講一聲，大家嗰個路線真係唔同啊！ 同志們，我們在此分手。 係啦，真係可以咁講啦，即係我覺得即係你唔當我係朋友都冇乜所謂，因為我覺得大家嗰個理念真係好唔同，因為我唔理解你哋所謂講緊嘅嗰種本土啦，我亦都覺得你騎劫咗個本土，令到好多。香港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我都認為我是本土，但是我不能認同這一種帶有狹窄的思想啊，或者還有種族的歧視的元素在裡面的本土呢，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我想我自己相信的那種本土不是這一種啊，我覺得你在這裡同一時間成日在這裡就是排斥國內嘅人嘅時候，你好想灌輸一種話俾人哋聽，自己係香港人、香港本土人。其實係咪真係有一種即係自卑感作祟咧？即係我覺得即係今時今日冇錯，我明白，即係我哋成日都好似受到強國人嘅滋擾，或者香港多咗好多內地嘅人。咁但係你要我一個好似我咁樣，我自己每一個禮拜可能都有成四五日喺大陸嘅，我諗我對得住香港人啦。我從來就算喺中國，我或者我就算喺外國，我諗我記憶中我都從來冇話過俾人聽我係一個中國人，我都好堅守住嗰個香港人嘅身份，或者我仍然覺得我係一個香港人個身份，而我係會感，我從來冇感到自卑，或者我覺得我直情覺得冇乜問題去話俾人聽我係香港人。咁我唔知 ，我又幫你打下飛機啊！ 好啊， 即係其實北上港堅持香港人身份咧，遠早於佢哋嘅一啲節目啦，甚至遠早於呢個台啦。 咁我又唔使好似陳雲咁嘅。 係，我即唔係，但我想講， 係啊， 但我即 係 等我嚟，即係等我講咯，即係話遠早於呢個台添啊，甚至即係當其實係好幾年前，點解呢個節目即係出嚟嗰幾年前，即係譬如當我仲有一個粉絲嘅時候咧，即係呢個節目都仲係好堅持，喂，大家記住回歸完之後，大家要堅守呢個香港人身份， 係 因為係不斷咁備受挑戰，不斷咁樣逐步去喪失緊。 但我諗我同佢分別就係話，我都係會話俾人聽我係香港人，但係我唔會去刻意去排斥中國人， 同埋要知道， 同埋我哋都要知道我哋自己嗰條根咯，即係我哋嗰條根係真係一個，我哋同中國係密不可分噶嘛，即係只係話我哋好悲哀，我哋接受唔到今時今日呢個政權，但係嗰個事實係擺喺我哋面前㗎嘛，我哋而家係真係中國嘅一部分嚟㗎嘛。 我又分開兩樣嘢啦，多一個角度可能同其實少少唔同，就係一個網點角度啦，就係唔知幾多集之前呢，即係我提出過，即係如果我同大家分享我點睇對於呢個陳雲啦，一火兒呢，就係話一個係一個挟天子而令諸侯嘅一個動機啦，即係當兩邊一邊嘅天子就係陳雲，一邊嘅天子就戴耀廷，即係可能大家覺得哇笨不倫不類嘅呢個比喻，咁但係大家諗翻下兩邊嘅人嘅做法，就其實係 一個圍繞一個人物而去爭奪一啲嘅政治本錢啦，呢個。咁第二樣嘢咧，我想講就係點解我哋可能譬如呢兩節都會講咁多我哋嘅睇法，多過話即係仲未入，可能未必入啲咁多正題，就係大家要吸取一啲角度或者吸取一啲知識，或一啲材料嘅時候，你自己嘅角度，即係譬如話陳雲佢城邦論點解一開始咁受咁多人影響，佢啲嘢咧。又未必冇道理嘅，即係譬如話你要好小心，譬如香港即係要頂住嘅防線。咁但問題就係你吸取完嗰部分，佢之後嘅一啲引申嘅論點，你自己就要格渣啦。 嗯， 即係所以每一個網友，我仍然對網友有我覺得係我會相信網友嘅，就係、是、話、你哋要揀出，可能譬如你覺得聽完睇完《城邦論》，你覺得唔係有啲一三五你覺得有道理。246你覺得喂咁樣走放波，嗱你哋自己去評論。但每一個人都要記住有你自己獨立思考，即係冇一個人係即係我哋只係一個分享嚇，唔好話你聽咗邊個就覺得你係啱，即係哦啱曬，我聽完即係原封不動咁聽曬。好多嘅網台或者係嘅政治領袖會願意就想同你哋講就係、是、你聽曬我講，我覺得點點點點點點點點，即係各位網友你要去自己分辨，尤其是去到25周年， 大家可以分辨到， 尤其是去到6/4、25周年， 即係去到六四嚇，點解 仲係有咁多嘅爭拗喺度？ 係啦，即係我都話好疲倦嘅，我咧舊年都講過一樣嘢，就係我哋只係去悼念六四啫。 嗯 ，OK。即係點解我一定要出聲，要繼續去講，好似好沉咁樣，就係、是、因為我係去六，我係去維園六四嘅 ，OK？ 係， 即係而家你我覺得你喺尖沙咀自己搞一個六四嘅集會 ，fine， 但你唔好矮化我去維園嘅六四嘅燭光晚會咯。 嗯， 即係我覺得呢個之前都講咗啦，第一節就唔再重複啦。 冇錯。 咁但係兩件事，咁但係因為我覺得你成日即係佢哋成日話人哋抹黑佢哋嗰個集會，咁但係 同一時 間，我真係聽，即係我喺我眼見中係你去抹黑維園嗰個燭光晚會多好多。我再一次強調嘅就係我只係一個香港人，我去嘅就係只係出一份心，我係唔係為咗支聯會去，係我個人自己嘅事。咁我諗好多大佬嗰度係有10萬8萬嘅香港人嘅 ，OK？ 係。咁唔通嗰10萬8萬嘅香港人全部都錯？你呢幾千人就係啱咩？我譬如話頭先阿馮總講嘅就係話希望大家自己可以去判斷，咁我希望大家去判斷到啦。我當然明白佢哋想做緊乜嘢啦。 係。 即係喺成個歷程裏面，我哋有啲嘢我哋自己都有份參與嘅時候，我知道黃毓民就做緊乜嘢。 係。 但係我想同你呢班人講，無論黃毓民或無論陳雲或者光頭仔或者阿柴仔 ，OK， 我都想同你講就係揾食要有條底線 ，OK。即係你不斷去你個民主喺個你自己以為喺個民主嘅光譜度攞到係一個最極端嘅位嘅時候，但係有啲嘢即係我諗要負翻啲責任啦，即係對下一代嘅人要負翻啲責任啦。 嗯， 即係係咪灌輸一啲咁嘅知識咧？即係其實亦都即係你一係就付諸去行動。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是、你而家呢班咁嘅人喺我眼中，其實中國以前都出現過好多㗎。如果你講喂，你真係你可能同呢個太平天国嗰啲啊，或者同呢個清末嘅李自成啊嗰啲，可能都有少少相類似。 嗯。 咁但係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係、是、你淨係識大大聲喺度講咯，但係。你有冇付諸行動呢？你可以揭竿起義嘅、哦。 嗯嗯嗯。 你可以，如果你覺得基本法不該，你覺得要全民制憲，你覺得你個最大嘅敵人係共產黨嘅時候，你要滅佢嘅時候，冇得講字咯。 嗯、 你一係就去做咯。 唔係咁唔使講啦，慳翻啖氣啦，傑斯。梗係得個講字啦，講下啫嘛。嗱，我講啲正面啲，咁咧就呢度有買嗱，如果網友聽呢個節目咧， okay. 就可能比以往早一啲嘅。咁、嗱，呢度咧呢個禮拜節目安排，希望各位會員諒解，真係希望諒解，因為咧就其實我哋同阿譬如傑斯阿的我哋傾過啦，咁亦都得到幾個節目嘅主持人，其實佢哋主動提出嘅就係話。 我哋有三個節目同六四主題好相關，咁、希望咧六四亦都係因為又咁啱啦，聽日就係或者係大家聽到下載節目嗰時候，可能星期一就紅日，咁然後仲有兩日就六四，六四就希望大家會再趁住呢一個咁樣嘅時期咧，就再多啲得到一啲我哋對六四嘅睇法，所以三個節目咧就會做啲上載嘅，包括就係星期六嘅京城茶館啦， 已經 上載咗啦， 上載咗啦， 係啦嘅， 所有人都可以得下載， 係啦，咁因為當日亦都電話訪問咗程翔嘅， 係 OK， 咁當然同六四係好密切關係啦，咁然後咧就更提早上載就係星期日。嘅23:40， 系早幾日上載， 早幾日上載咗啦。咁呢個亦都係 而家都可以 download 嘅。係啦，係獅子主動提出嘅，佢希望早啲俾大家知道咗。 係啦，因為佢哋就今集嘅23:40咧，就訪問咗一位都係當年嘅學聯嘅代表啦。咁就林耀強先生啦。咁佢又同我哋分享翻。 我想講少少，我諗你兩位都未有時間聽嘅，因為我嚟嗰時候咧，我就聽咗第一節，聽咗大部分。你聽過啦？ 佢嗰日錄音嘅時候喺度啊。 係咩？ 我有其實你應該擺個嘉賓名擺埋我落去。 哦，你最尾有講有嗰兩句噶？ 出場。 哦，失敬。 係啊，係啊。 我聽咗第一節，我係好係成個天安門嘅畫面，你好似浮現。 係啊。 我就其實好唔介意講埋咧。其實呢集嘅北上頻道咧，我哋係橫跨幾日咁錄嘅。 係。 我突然間有個好得意嘅諗，即係嘅感覺就係六四事件好似越嚟越近我哋咁樣反而。即係我唔係話會有陣嘅事，而係話嗰啲咁嘅越嚟越多人會講翻件事，越嚟越多資料會公開俾大家去，即係譬如話今集節目，我覺得好建議各位網友又係幫手分享啦。如果你覺得你有意義嘅話，係佢回憶翻成個過程，覺得哇！即係我喺街度聽緊， 又補白翻少少歷史 啦。係咩？哦，咁我聽聞。 因為林耀強咧，就係其實咧就係我五年前咧，我亦都訪問過呢、這個。李蘭谷嘅， 係啊係啊， 冇記錯嚇咁啊，大家 香港的情記 得啊，香港六四的情義結嘅時候咧，訪問過李蘭谷，印象好深刻。咁李蘭谷其實就係同佢就係同學嚟嘅，佢哋係一齊上去嘅。係咁啊，所以就佢又同我哋分享翻佢見到嘅嘢啦。咁當年其實學聯好多學生咧就香港呢邊啦，咁就嚟自其實有中大啊、港大啊，佢哋都有 嘅。 咁然之後就一齊就上北京咧，就去到天安門廣場啦，跟住就將一啲物資啊同埋錢咧就分發俾佢哋啦。咁可以講一個我都記得嘅片段嘅，唔係喺入入個喺節目入邊冇講嘅， 補白翻入邊 可以補白翻嘅。所以當年去到咧，其實咧嗱，佢哋都好香港人嘅，我相信，所以講唔係好型嘅啫。黃毓民，我哋每一代其實我哋都好清楚我哋香港人嗰個身， 唔使提 嗰個身份嘅。咁譬如林耀強啊、李顏谷啊、阿陶君衡啊，佢哋嗰班學聯嗰班咧，其實當年就我記得係上過一兩次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可能佢哋比我更清楚啦。但其中一次咧，係接近25年前嘅今日嘅，唔喺31號至到1號嗰段時間咧。咁佢就拎住啲錢，拎住啲物資咧，就去到廣場啦。咁廣場當時咧就已經係6月1號啊 ，OK， 三日後就已經清場啦。咁6月1號已經嗰個情況其實好緊張，因為譬如話中共嗰邊就已經 中央 就已經出咗個戒嚴㗎啦。咁同埋咧就已經好多風吹出嚟咧，就係話。即係清場嘅行動咧，就已經係好堅決㗎啦。 Okay、 軍隊亦都就走入嚟，所以一號嘅時候咧，那個氣氛咧係已經開始緊張啦。咁你可以聽翻京城茶館咧，我都講過喺25年前嘅31號咧，黨內發生過咩事， 又 費事喺呢度喺度重複。 大家聽翻， 咁自己中意，因為我哋講得太多啦，呢幾人。咁咧嗰個小插曲係乜嘢咧？就係呢班香港嘅同學，林耀強啊，佢哋呢班同學咧，其實佢哋去到廣場嘅時候咧，因為已經亂七八糟，咁你揾佢哋要交低啲錢，交低啲物資咁 ，OK， 咁我哋要揾對口單位噶嘛，咁啊，但係學生就好多，咁同埋咧，嗱呢個咧歷史係我哋唔係側埋一邊講嘅 ，OK， 亦都可以話俾你聽就係咩咧喺。五月尾嘅時候咧，其實咧喺學生入邊咧已經有好多人咧，其實都有貪污啦。一個小中國喺入邊係形成嘅，因為啲錢太多啊，有啲男性嘅學生咧就走去攞啲錢走去買 紅曼寶路食啦，紅色曼寶路好矜貴噶。 係 咁啊，亦都曾經有發現有啲學生咧，一 pair 情侶咧，就攞啲錢走去買金銀珠寶都有嘅。OK， 咁所以咧就入邊其實亦都要控制啦。咁然之後咧就咁，但係因為譬如柴令啊、黃丹啊，佢哋嗰啲已經係忙到黐曬線，其實佢哋未必大部分時間都會喺廣場，因為太多，譬如話接受傳媒訪問啊等等。係 係 咁然之後就將，所以咧佢哋就咁啊，佢就本身有個後勤部，那個後勤部咧就俾咗邊個人做打理咧？就係俾咗封崇德啦。封崇德就當時就係阿柴玲嘅小愛人啦。OK， 咁咧香港嘅學生去到見到封崇德咧，第一句就話乜嘢咧？封崇德同佢講，佢話我就係主管個後勤部嘅，所有物資你可以交俾我嘅。咁佢就話：喂，呢班香港學生，我諗林耀強佢哋可能有份嘅。咁佢就話：喂，我哋喺電視嘅睇到咧，我淨係識柴玲、李開希同埋黃丹嘅，我唔識你嘅喎。點搞啊，大佬？我唔可以將啲嘢擺低俾你嘅喎。到最後你咩點收科咧？ 係 嗱，咁啊，封特當年其實呢都有呢啲中港矛盾嘅。 一定啊！ 封崇德咧喺入邊個日記度咧就講過就係，其實我心入邊好侮辱嘅。 哦、啊， 但係我覺得咧，我覺得呢班香港人咧，呢班香港學生咧，我好即係好敬重佢哋，因為香港學生出好多力嘅，其實但係佢哋走咗幾運咧，係攞好多帳篷啊，乜乜乜啊，係俾入邊嘅學生。這個、呢個咧到日後咧，到一號啊、二號咧，其實咧李鵬本身個報告咧就已經都講啊，呢、這個係包含在嗰個外國勢力度嘅，即係香港人呢班全部係反動分子，就攞啲帳篷上嚟提供物資咧， 係 反動，係一個外國勢力嚟嘅。咁好啦。講翻就係後屘點樣收科咧，就係、是、最後咧，封崇德咧係要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係 就 然之後咧，佢開記者招待會， 我話俾人聽佢， 唔係佢開記者招待會之前咧，佢就走去揾阿柴玲同阿黃丹咧，就寫咗一封咧， 現代嗰種 endorsement 授權書咁樣， 係後勤部嘅主管， 然之後仲有一個記者招待會讀埋出嚟， 係 咁讀嗰個就唔係佢嚟嘅，當年嘅有香港嘅電視台有播㗎嗰個段嘢，就係、是、李錄讀出嚟嘅，即係而家今時今日喺呢個比亞迪幫緊阿股神手嗰、那個咧，就李錄啦。咁啊，李錄幫佢讀出嚟，咁啊，封崇德坐喺隔離，因為封崇德係有啲嬲嘅。OK， 咁但係咧，大局為重。咁佢咧都就咩？ 唔係喎，但我呢、這個我真係唔知喎、這個。又顯示喂香港真係有制度喎。 係啊， 唔係講乜人， 佢都唔係。但係佢嬲完佢都話，佢都讚香港人就係好認真啦。 啱啊 ，OK， 係 啊。 我哋冇，我哋行，我想所以話，我哋幾代嘅香港人，我哋行出去冇丟香港人個架㗎。係 啊 ，OK， 即係我哋俾人個感覺就係好認認真真做嘢啊，諸如此類㗎。咁啊，就係呢班，即係當年嘅學生咯。 咁啊，詳情再聽翻23/40啦。咁我覺得係又要再一次讚賞23/40呢個節目啦。即係當然平時啲節目就可能覺得哇，大家過癮啲啊，傾咁，但係呢啲大是大非咧，即係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北上咧，又將會係今日星期日 壓尾 晏啲啦，晏啲 free 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多分享下啦嚇。即係如果你覺得呢集節目係值得你覺得 send 你譬如網上邊你覺得值得分享俾一啲有興趣嘅朋友咁啊就幫手啦咁樣。 OK， 好咁啊， 六四咁啊。阿迪啦，有冇嘢可以講下就 唞唞先啊！ 冇嘢啊， 終於話俾我聽。 唔係我哋都未介紹你出嚟， 係啊， 你終於喺度，第一次冇喺度嘛， 係啊。咁啊，你問我都係噶啦，今年去都係去翻維園啦。咁我記得我都唔記得咗係邊年開始我自己一個人去維園啊。應該我諗都係 Form Five， 我未離開高技嗰陣時候，我係去維園嘅。我冇記錯，應該係高技和 Ever 新發時期咁樣咯。其實去六四嗰維園嗰、那個集會度幾樣嘢幾點講咧？係去到嘅時候，其實你問我係咪真係為咗支聯會咧？我諗我唔會係啦。第二樣嘢嘅係。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其實呢我又唔可以話十年嘅，即係呢六七年嚟嘅變化係，我記得喺我做學生，跟住可能去到05、06年嘅時期， 即係我啱啱讀緊大學嘅時期，其實係個人數係越嚟越少。 嗯， 咁 曾經係你見得過幾萬人㗎嘛？試過 當然都係即係竹竿喺個即係喺圍院度啦。 應該你講緊嗰時候，可能係咪再後期 少少啊？即係總之大致上係有段時間係好人 多有去。因為零五至零八就我如果冇記錯記憶咧，就應該係好簡單啫。因為嗰時咧個股市就好興旺嘅，經濟繁榮咧，咁咧就係冇乜人理呢啲嘢嘅，係繼續。 咁但係到我真係畢業咗出嚟之後咧，就發覺有個好大轉變啦，就係話我到我嘅時候已經差唔多26歲嗰陣時啦。咁我去到嘅時候，我可能放咗工咁要去嘅，但係個見到嘅就係話俾一紮見到細我十幾年或者十幾年嘅學生，可能四五個人一齊會去維園，即係佢哋會慢去認識翻呢一段嘅歷史。第二嘅係，亦都有個感動，就係話係見到佢哋個堅持性喺度咯。咁我覺得無論香港喺呢十幾年嚟乜嘢變化都好，唯一係做得到，亦都可以話套入翻去個我哋嘅價值觀上面嘅，就係六四呢件事喺維園發生嘅呢件事係做到可以薪火相傳咯。至少喺呢一刻，我覺得 呢個就最緊要，真係。 咁另外一方面嘅係雖然我哋成日都講笑咁講嘅咋，喂，唔好再揾阿蔡耀昌咁扮諗翻咁嘅聲出嚟講啦，成。咁但係其實你， 但係嗰個唔係一個原因，叫人哋唔去呢、這個。 我明白 六四噶嘛， 但系 唔去个烛光晚会噶嘛，嗰、那个唔系一个 concert 嚟噶嘛，大哥。 但系你去到嘅时候， 系啊， 我永远都记得嘅系唱歌又好咩都好，无论系开头或者中段唱歌嘅时候，其实系仍然都系会感动同埋有少少悲哀。 嗱，每一年咧，我哋每一年都会有六四 ，OK？ 嗯，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我都成日讲，唉、哎，又要做节目啊，啲节目又要讲六四啊，但你叫我唔讲咧，我又唔得啊，咁啊，好多人想我转话题啊，我又唔系好想转话题 ，OK？ 咁、嗯、我每一年其实你得即系点讲咧？每一年都可以做一啲反思嘅，即系嗱，今年我又会谂下，就系话你睇到今年咧，首先就系习近平嘅第一年啦 ，OK？咁啊，其實嗰個目前而家嗰個喺國內個緊嗰形勢係好緊張。 緊張。 O、okay? K.、嗯、譬如話你舉一少少嘅例啦，譬如話其實胡佳已經軟禁咗3個月啦。佢而家嘗試仲要行出去，因為胡佳今年就話佢一定要去天安門悼念。嗯OK， 咁啊，然之後，但係咧就 話冇可能咯。 解放軍就已經好多，即係好多公安咧就已經去咗佢屋企啦。咁啊，又守住佢屋企啦，唔俾佢出嚟啦。咁然之後都同佢講過啲説話，就係話佢話今年咧係極其敏感嘅一年，要確保咧萬無一失啊，等等啊呢啲咁嘅嘢啦。咁同埋你都譬如話亦都有睇，我哋都有睇過啲新聞咧，就係譬如話有個外來務工嚟嘅，佢就去北京去玩嘅啫。咁然之後咧就自拍一啲照片啦，第一次去到天安門 喺邊度？ 咁佢就舉咗個即係企喺個天安門度，佢就舉咗個 V 字嘅手勢， 耶 咁樣 ，V 咁樣， 就俾人拉。 然之後咧就擺咗上微博啦， 係 咁就俾人拉咗。 有冇 刑拘咗成十幾日㗎？ 有冇原因啊？ 啊， 冇原因。 原因咪就係嗰個 V 字嘅手勢。咁嗰個敏感嗱，咁呢個你可以反映兩樣嘢咧，就係話乜嘢咧？我好早以前已經同大家講㗎啦，就話嗱，我種生活態度真係冇錯，我就係叫你哋唔好成日用 QQ 同用微博啦。係，我同埋就係而家都講到明，即係新浪嘅微博嗰啲係全部監控得好緊要嘅，譬如話最近嗰啲刪帖情況咧係密度咧，即係密度黐線，你可以發覺呢頭擺嘢上去，只要啲嘢係 冇啊， 係唔係好唔係好啱睇嘅咧， 我 覺得效 率 就刪嘅啦， 除非你擺喺李心潔嗰單嘢。 我都試過一次，我都試過做過少少嘅實驗啊，就係最近咧就呢個即係。香港嘅網友都發覺咧，就係、是、我哋嗰幾位領導人咧，就自己開咗個 Facebook 啊嘛。咁個 Facebook 就唔知係咪佢真係佢開咁，總之李克強自己有個 Facebook 啦。 係啊。 咁然之後就習近 近平有個 Facebook 啦，咁我就入過去習近平個 Facebook 度咧，就留個言嘅，咁我就話今年咧就我哋大家都有個約會啊，係6月4日咁樣，唔係遠見咁樣，咁隔咗一陣咧，嗰個 有冇撚咗？ 冇撚咗啦， 唔係即係我想講咧， 咁咧 係你先講埋先，唔係我想講就係話你見到呢啲嘢就係嗱，好似傑斯講，年年都講，年年都悶到爆嘅，但係即係譬如話你諗係今年你喺個天安門一個喂。國家嘅一個聖地，即係大家你又幻想下，當你喺個白宮面前，你睇下，任你點行點過。 係啊， 即係我想講一個國家，喂，和諧事，個個國家都有公平啲講。但係你要和諧到咁鬼死驚惶失措嘅話咧， 係啊， 咁你去死啦！ 嗱，我就想同你講咯，就係話。你睇翻其實嗱，我今年我自己嘅反思就係咁啦。係文革就係66年嘅 ，OK。係 66。 然之後咧。23年咗緊之後咧，就到1989年嘅六四， 係 89年嘅六四之後咧，25年咧就到今日。咁你發覺即係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你發覺咧，其實咧個社會其實中國個社會係冇進步過，即係譬如話。對，譬如話個政府對民意嘅接受程度啊， 嗯、 或者其實不冇進步不反而 反退 啊！你譬如見到今時今日已經係去到只係冇曬辦法嘅，只係一種方法就係話強力去打壓啦。 冇錯 ，OK， 即係總之我唔中意聽嘅聲音咧，就完全係 一將 佢收埋。 滅聲。 但係你發覺係好多感慨啊！譬如話你睇到咧，其實嗰個係一個互動啊，那個互動就係咩咧？喺66年。哇！66年去到依家40多年，其實嗰個民主啊，爭取嗰個民主呢樣嘢喺中國咧，其實咧從來冇成熟過。譬如話個政府覺得好多嘢好敏感啦，仲有人民一行出嚟咧，就要係覺得要攞條命出嚟去同你搏過嘅。你記得譬如話，即係66年嘅文革嘅時候，其實都係。首先，哇！呢、這個真係有排講。66年嘅文革，其實你睇到就係話，好似好好彩啦，因為咧嗰陣時中國有個毛澤東，佢有個權鬥 ，OK， 因為佢退咗落第二線，簡單嚟講，跟住然之後咧，佢利用學生嗰個對社會嘅不滿咧 ，OK， 然之後咧就。 發動呢場咁樣嘅運動， 無罪造反有理 ，OK， 咁然之後咧就有紅衛兵嘅產生啊 ，OK， 咁然之後咧就大家就可以咧哇，以為自己可以大名大放啦，跟住然之後咧就去到一個最極端 ，OK， 譬如話、然之後即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放咗個權俾學生嘅時候咧、，OK。跟住然之後咧，發覺又係唔係辦法嚟嘅喎，因為原來係會走到最極端 嘅 喎， 又 係 推翻嚟嘅， 打死人啦，OK， 會搞出人命嘅喎，跟住然之後咧就其實嗰啲訴求係冇變過喎，呢40多年。66年嘅時候，好多怨嗰、那個社會嘅好多怨氣，其實都係嚟自 貪污腐敗啦， 咁、然之後，但係好彩嗰陣時，因為老毛要搞呢、這個刘少奇，咁所以咪俾你哋咁样去做咯。但呢个又讲下古仔啊。 好啊， 即系譬如你好多人成日觉得就系以为第一波文革嘅第一波就系搞呢个刘少奇，其实第一波其实系搞4个人噶嘛，彭罗六样啊嘛。即系嗰个其实要讲下，因为好多人都成日唔记得，因为呢个系同六四都有关。譬如话彭就系彭真啦。彭真点解我哋要讲？点解要讲彭罗六样咧？彭真。系中老噶，1997年先死噶。喺89年嘅時候，佢系中國八大元老之一嚟噶嘛。咁你其實想話俾大家聽就係、是、咧，有好多呢班元老係因為經歷過文革，所以喺89年嘅六四，佢哋係毫不考慮係支持鄧小平武力鎮壓班學生噶嘛。因為佢哋經歷過文革，佢哋真係驚過，譬如話彭罗六样，譬如讲少少啊，彭真嘅经历就 彭 真系北京嘅市长嚟噶嘛，咁记唔记得海瑞罢官啊？ 记得 吴含啊嘛，最其实第一波就系吴含啊嘛，吴含咧就系写咗吴含咧就系、是。 毛泽东叫佢就写个剧本，就系、是、海瑞罢官。咁其实咧最初嘅原意咧就系话咧，去鼓励即系话，喂，大家去学呢个海瑞，因为海瑞咧就去间呢个嘉靖皇帝， 某程度上都系 好勇敢去加 贪污个风气。 嘉靖皇帝系啦，冇错啦。咁咧就即系 希望 矛头指向贪污腐败啦。咁等等啦。咁但系后尾咧个海瑞罢官出咗嚟之后咧就玩嘢啦。个玩嘢、玩嘢喺边度咧？就係扭翻轉頭啊！就係話，哦，你呢邊嘢寫呢、這個呢、這個成個劇本寫咗出嚟咧，根本就唔係嗰個 focus 根本就唔係喺個間官度， 係 將呢、這個將呢個海瑞咧，其實係暗中咧係去歌頌呢個彭德懷。 嗯， 彭德懷就喺五九年大躍進嘅時候咧，就喺呢個廬山會議咧就。屌柒呢個毛澤東老母啊！最經典嗰句就係、是：我你奸我娘四十四誒誒，佢話四十年前你奸我娘四十多天，我現在我奸你娘你二十多天都不行咁、樣嘛？即係屌你屌我老母屌幾下就得，我屌你 廿日 都唔撚得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屌佢就係話屌佢就係話成個大躍進啊搞到成個中國即係總之 亂曬龍 亂曬龍乜乜乜咁後屘就又笠頂大高帽上去啦。咁彭德懷後屘做最後未到文革之前就笠咗頂修正主義嘅帽上去啦。 而海瑞罷官俾人扭曲嘅意思就係話直指毛澤東喺第二個五年計劃嘅失敗，導致到有好多浪費。同一時間就係話成個當時嘅中國嘅官場嘅貪污腐敗。 咁唔含同呢個彭真有咩關係呢？就係、是、吳含當時係北京市嘅副市長嚟㗎嘛。彭真呢就係、是、呢個北京市市長嘛。咁佢呢就簡單嚟講就係呢佢嗰啲所謂咩二月提綱啊所有嘢呢佢摸唔到條線啊。佢、呢就佢一路一直都覺得喂冇問題啊吳含單嘢。咁佢一路都係企喺吳含嗰得嗰邊就仲要同吳含講說話。咁所以老毛呢就覺得呢個就唔係自己人嚟嘅，而呢個好重要就是因為佢個職位係北京市長，而當時毛澤東喺文革嘅早期66年嗰陣時係冇人知佢去邊嘅，佢總之就唔喺北京，周遊列國喺度玩，咁然之後呢只有個別好少人知道，譬如話四人幫知道佢嘅行蹤啦，周恩來知道佢行蹤啦，以之後周恩來講嗰句説話就係話咩？就係話唔擺平你呢班咁嘅修正主義反革命分子咧，毛主席都唔敢翻嚟北京啊，大佬。咁所以第一個搞就搞彭真啦，搞完彭真咧就搞羅瑞卿啦，羅瑞卿嗱又嗱，因為唔會好多時，即係唔可以咁長時間去講。彭羅六樣咧，其實咧嗱，中國咧喺好多政治鬥爭裏面咧，成日咧都會將一啲人咧整埋曬 一個 集團嘅 邪惡族心， 大家都冇關係嘅。 係啊，邪惡族心。 簡單講就係彭羅六樣四個人咧，其實咧係同係其實咧係大家都唔太相干嘅。 係 搞彭真，搞呢、這個。杨尚昆咧，就系毛泽东嘅意思。 嗯， 搞罗瑞卿同埋呢个陆定一咧，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咧，就系、是、林彪嘅意思。咁、毛泽东因为要林彪上台，所以就要 please 林彪咧，就清除埋林彪啲眼中。 咁林彪即系嗰两个又系因为系权斗咁样。 权斗嚟嘅，咁啊啲嘢好小事啦。譬如罗瑞卿系咩？罗瑞卿系将军嚟嘅， 系 军方嘅。OK， 咁佢就一路 work with 呢個林彪嘅，咁咧佢其實就係工作上大家有意見嘅啫、 哦 okay。 譬如話乜嘢咧？嗰啲意見其實好微細嘅。譬如話羅瑞卿咧，就係咧，佢就成日去佢就好講數據嘅，即係打仗軍隊好講數據嘅。譬如話啲軍隊咧就即係成日交啲報告上嚟啫嗱，啲軍隊咧就經過鍛鍊之後咧就上個月可以走可以 上升戰力上升20%， 但係今日咧可以走80公里啦。咁樣，咁但係林彪咧就打呢啲小報告啦，就話屌你老母打仗唔係同你講啲數據嘅，係講主義噶嘛。如果你唔係忠於毛澤東嘅主義嘅時候，你打乜撚嘢仗啫？咁但係羅尚就話你忠於毛澤東嘅主義，但係你唔撚 打贏喎，屌 你冇嗰啲體能啊，乜乜乜嗰啲分析啊，科學化，咁啊點打仗咧？咁所以咧就要清除羅瑞卿啦。嗱，陸定一咧又仲雞毛蒜皮喎。陸定一又好啦，好笑啊。嗱，陸定一咧就係中宣部嘅部長嚟噶嘛。 係。 咁然之後咧， 陆定一个老婆咧就叫严卫兵，严卫兵咧就咁，然之后林彪个老婆咧就叶群啦。咁叶群咧喺党入边咧，其实咧就直情未解放之前，喺三四十年代咧，其实咧已经咧系好多叶群嘅古仔嘅，就系呢个系一个淫妇嚟嘅。 系 咁，然之后咧成日俾绿帽咧就俾呢个林彪戴嘅。 靓靓。 咁然之后咧喺五十年代咧。陆定一个老婆严卫兵咧，就同佢有啲即系唔啱嘅，咁就成日喺党内咧就打啲小报告啊，或者就即系又揾即系总之就妖言惑众咁样啦。咁然之后咧，总之咧就将嗰啲林将叶群啊去勾佬嗰啲古仔咧，咁咧就发俾下边啊，发出去俾人哋即系周围散播啦。咁咧喺一九咁，然之后所以后屘就顶即系林彪上位啦嘛。林彪上位咪有权咯，有权嘅时候佢就整出一啲佢唔捻啱嘅人咯。咁陆定一就其中一个。咁喺1966年5月18日咧 ，OK 就开咗一个扩大会议嘅。咁啊，咁有啲擴大會議咧，嗰個有咧經典嘅，嗰個擴大會議就一開會嘅時候，咁好多政治局啊，中央政治局嘅人啦，全部都嚟就嚟要嚟開會咧，100多人噶啦，因為每個人嗰張台仔度咧就有一張字條，咁咧就係一個影印嘅手抄本嚟嘅，咁嗰個字條入邊個內容就係乜嘢咧？就係話咧有幾點嘢要澄清， 係 就係話咧葉群同我結婚嘅時候。我肯定佢係處女嚟嘅。Okay? 第二點咧，第二點咧就係咧，佢喺40年代同呢個左派作家黃十味係冇任何曖昧嘅關係。 點解要講呢個名咧？ 老虎，啲人就解釋，老虎同豆豆咧就係我嘅老虎同豆豆咧係肯定係我同阿葉群嘅親生仔女嚟嘅。係 ，OK。咁然之後仲有咧就係、是，再等我諗下先啦。仲有咧就係咧，最一點係好正嘅。最一點咧就係話咧。以上所有我讲嘅嘢咧，毛主席可以做证啊！ 处女嗰度咧 系 最 好精准。呢张字条咧，后屘到开完个抗大会议咧，系收翻嘅。 系 咁，但系咧。有啲咧係漏咗出嚟嘅，咁喺以後咧，其實有啲暗家賊咧就留撚翻嗰張嘢，嗰張嘢咧聽即係坊間野史咧就話嗰張嘢字跡直情係林彪 嘅，就係林彪嘅， 就係林彪寫嘅。 屌嗰時冇 Facebook 啊嘛，屌你！ 好啦，我夠。咁然之後咧，陸定一呢個人咧，陸定一咧，咁後屘咁你都要有一個 official 嘅罪名去嚼佢㗎。咁陸定一個人咧，其實好貼切佢人，因為佢陸定一咧就係話，即係最後嘅罪名就係咩咧？就係話佢咧呢個人咧反左不反右嘅，即係咧專反教條主義、反宗派主義，但係就不反修正主義嘅。係、哦即係一個右派嚟嘅嚇，成即係好撚古古惑惑嘅。咁咧佢有啲咁，然之後舉一啲例咧就。佢其實係一個，如果現代嚟講，佢一個 get 王嚟嘅，即係譬如話，佢曾經講過啲説話，其實係幾撚搞 get 嘅。譬如話，當年譬如話乒乓波外交啊，中國啲乒乓波開始冒起啊，咁然之後咁係國技嚟噶嘛，咁跟住咧就咁有啲人民日報啲社論咧就成日話嗱，中國嘅乒乓球隊咧贏波咧就係因為佢哋信奉呢個毛澤東主義咯，咁樣咁然之後跟住陸定一就話：屌你唔係啊嘛，咁咧有寫咁如果輸波時又係咪毛澤東主義咧？即係成日就咁，即係成日都會。譬如話最後佢開抗大會議嘅時候咧，阿林彪試過問過佢啊，即係佢話：你對你老婆誣衊我老婆有冇？你其實知唔知情嘅咁樣？你知佢點答林彪咧？佢就。屌你咩？呢啲嘢你最清楚啦！我哋做男人嘅边得可以知道老婆咁多嘢噶、啊？咁样答翻林彪，激捻到林彪爆炸，差啲要枪毙佢咁滞啊！咁啊，系啊，真系好捻过瘾嘅。咁所以咁然之后咧，嗱，我点解会讲到去彭罗六羊咧？我就想讲咧，就系咩咧？即系最初其实唔系搞刘少奇嘅，系搞晒彭罗六羊呢啲先。杨尚昆我以前都讲过啦，因为杨尚昆系嗰时系中央办公厅照顾毛泽东起居饮食，后屘俾毛泽东就知道佢装好捻多闭路电视啊、偷听器啊，喺埋佢架火车度，即系连佢搞女嗰啲嘢都俾佢夹埋噶嘛。即系阿毛主席搞女嗰啲都俾佢夹埋，咁所以咪清咗呢四个人咯。咁清咗呢四个人咧，喂大佬佢哋喺文化大革命整整嗰十 年，其實係一個好痛苦嘅經歷。咁你仲有譬如話 楊尚昆好啲啊， 楊尚昆都好啲。楊尚昆係咪懟咗落嚟廣東省咯？ 係咯， 對佢嚟講好慘㗎，因為佢係多次要求翻返去北京。 但係對佢嚟講， 佢唔同習仲勳啊，習仲勳就喺就留守喺廣東省咧，基本上可以 set 到 down， 但係楊尚昆係 set 到 down 唔到 嘅，保到條命啦。 咁保到咁好多都保到條命，彭真都保到條命。咁但係嗱，我想講嘅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你跳去廿幾年後嘅六四咧，係就係、是、見到學生嗰、那個嗰種嗰啲行為咧，係會令到呢班元老咧 好撚熬底， 係好撚熬底，因為佢哋會覺得。第一，佢哋當然知道喺八九年嘅時候冇一個毛澤東啦，但係佢譬如話李先念啊、王震啊、彭真啊、仲有呢、這個唔係呢班等等呢班人啦，仲有啲元老係譬如話仲有啊鄧永超啊呢啲咧，鄧永超嗰啲其實低調少少啦，或者習仲勳呢啲會低調少少啦，但係譬如話彭真啊嗰啲特別強嘅感覺就係、是，喂佢會驚啊，佢會驚。點解？譬如話，佢會驚鄧小平，你會唔會突然間又整張大字報出嚟炮打司令部？跟住然之後， 我哋又加產啦， 我哋又冚家產啦，又嚟一鑊， 好一驚啊！ 所以喺佢身邊嘅人咪要逼呢個鄧小平盡快要表態咯。因為你到最後最關鎮嘅時候就係、是。決定鎮唔鎮壓，嗰、那個中央嗰、那個當時嘅常委，嗰五常委係打平手噶嘛？趙紫陽同阿胡啟立就係反對鎮壓噶嘛？跟住李鵬同埋姚依林咧就係贊成鎮壓噶嘛？二比二，中間仲有一個喬石咧就係、是、棄權喎、啊！屌你老母！咁啊，然之後，所以鄧小平就喺屋企開會啫，都講嘅咋。你咁樣即係又擺我上台啫， 擺都明啦， 係啦， 橋曬 啦， 嗰啲嘢屌你，係 啦，咁所以咪將後屘就最後都咪就要呢個鄧小平拍板，而嗰個拍板嘅過程裏面，班元老係俾好多壓力俾佢哋噶嘛，俾好多同埋俾好多假嘅報告啦，譬如話即係話喂， 我亂啊癲啊， 亂啊癲啊，係啊，如果再搞唔咩咩咩咧，學生就會嚟接管咁滯啊，點點點啊，有好多外國勢力啊，點點點，咁所以嗰個係咁樣走出嚟，我想講嘅就係話。即係你睇到兩次其實都係悲哀，悲哀就係話人民同政府喺中，即係嗰個溝通係唔成熟嘅，兩次都係走到去最極端。再過二十幾年，我哋今日已經四分一個世紀，廿五週年啦，六四依然未平反、嗯、，OK？ 而你見到今時今日， 仲有都無謂爭 執、啊。習近平呢個政府，呢個政府其實入咪又係一樣，喂，更加變本加厲，唔好。直情即係你用一個比較攰形攰聲嘅就係、是、你會見到習近平好似揞住耳仔，我乜都唔想聽，乜都唔想聽。總之我又唔想睇，我又唔想聽。OK， 而家就係一個咁嘅情況。 喂，佢今年特別嘅 喺烏魯木齊拉喺新疆喀什和田拉200多人。OK， 兩單嘢都夠，然之後你睇下成個北京。你睇成個北京究竟搞乜撚嘢，大佬即係搭地鐵都搞到亂曬龍 ，OK， 打曬蛇餅，跟住然之後人物安檢啊，而家叫做人物同檢啊，人同物件一齊同檢啊，咁你話喂，即係嗰個冇安全感到咧係。 虛怯啦， 佢去到極點嘅、真係。 你頭先講咧文革嗰個歷史咧、有啲嘢好似係09到14發生緊嘅嘢嚟。 例如咧， 例如嚇、我係聽過嘅好多 insight。 算啦，嗰啲真係戇鳩到爆炸啦！ 係 咁啊，休息一陣先啦， 休息一陣啦，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繼續啊。 好。 叹息，深深深处始终也记忆那年那夕，曾经痛惜，年月里转化为力，一点真理，一个理想，永远地寻觅。悠悠长长继续前行，不懂去激怕，兢兢兢兢通通斩去，不必多看他，浮浮沉。